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据《修武县志》记载，1750年，40岁的乾隆皇帝沿太行山西行，途经河南的修武县，当他得知这里是魏晋时代竹林七贤聚会的地方时，不禁大发思古之幽情，挥笔写下了七贤诗：鸡声放达一真豪，四宗清眼夸神交，岂是丽隐何妨涛，沛国欲留行滔滔，小阮不愧玉树曹，阿荣清爽五浊牢，竹林之游方竹高，焉知过激犹去朝。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自负的皇帝对这七位古人感怀不已？迷幻时空为您揭开竹林七贤的神秘面纱。各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当中来，我是韩涛。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竹林七贤指的是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这七位名士，由于他们曾经在竹林当中聚会，因此得了这么个雅号。东晋之后，竹林七贤的名称开始流传开来，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逐渐演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以及世人精神理想的象征。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个名士走进竹林的呢？这要从汉朝末年说起。汉朝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极大优势，经过了20余年时间的征战，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同年10月，曹操的儿子曹丕强迫汉献帝以禅让的名义退位，自己则登基称帝。公元226年，当了7年皇帝的曹丕病故，临终前，曹丕委托司马懿和曹魏的宗室大将军曹真等人共同辅佐他的儿子，也就是魏明帝曹睿。在中国，司马懿几乎是个人尽皆知的名字。公元179年，他出生于河南省温县一个世家大族。司马懿出山后，在抗击东吴和蜀汉等战争当中屡立奇功，成为曹魏政权的重臣和谋略家，在《三国演义》中对他出色的表现有着详尽的描写。 公元239年，曹睿去世，8岁的曹芳继承了皇位，改元正史，由司马懿和曹真的儿子曹爽共同辅佐。作为三朝元老，谋略和声望都远在大将军曹爽之上的司马懿，用装病来麻痹对方，而暗中却在等待时机，准备给予对手以致命的打击。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当时险恶的政局，难测的宦海，为了免遭杀戮之祸，许多士人不得不躲避于山林之中，随之而来的是玄学的盛行。您要问所谓玄学谓之何也，其实就是老庄之学。魏晋时代玄风盛行，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局不稳，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动当中，士人尤其是那些与政治有干系者，往往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因此如何避免受害和保全自身，成为这个时期士人最关心和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而老庄的贵无思想恰恰有助于他们对这一社会和人生问题的解决。史料记载，曹芳在位时的正史末年，也就是公元248年期间，嵇康、阮籍等7位名士经常聚集在当时河内山阳的一片竹林当中。这7位远离仕途，在竹林中谈玄论道，纵酒行乐，过着潇洒而飘逸的生活。 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被人们称为竹林七贤。他们为何走入竹林？他们分别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迷幻时空为您揭开竹林七贤的神秘面纱。 嵇康是七贤中的代表人物，他生于公元223年，字叔夜，谯郡治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宿县人。还在嵇康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是靠母亲和兄长抚养长大。在讲究相貌和风度的魏晋时期，他是人们公认的才貌出众、气度非凡的名士。嵇康此人不仅长相出众，在哲学、文学和音律等方面也甚有造诣，弹琴的技艺深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同时他又善书画，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他的著作《书段》当中将嵇康的草书列为妙品啊。作为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的名士，嵇康明白自己很容易招来司马氏的猜忌，他觉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动者多累，静者险患，因此选择了司丘中之隐士，乐川上之直干。于是他离开朝廷，在河内的山阳一住20年。据考证，山阳就在今天河南省修武县一带，它南临黄河，北靠太行，因在山的南麓而得此名。如今在河南修武县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内的百家岩，你沿着古塔东面的山路前行100余米，有一块宽约30米、长100米的平缓地带。从前人留下的碑记石刻当中得知，这里就是竹林七贤的聚会地点之一。百家岩所在地的云台山距离当时的都城洛阳只有200多里，修建有贯穿全国的古驿道，交通十分便利，在这里可以打听到很多朝廷的消息。因此对于那些出仕是为了入仕的士人来说，是个很好的隐居之地。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居住在山阳的嵇康爱好老子和庄子，主张悦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虽说是隐居在云台山的百家岩， 但其名声还是远播在外。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人都先后到这里与其结交，于是就有了七人的竹林之友。同嵇康一样，阮籍也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字嗣宗，生于公元210年，河南魏县人士。阮氏家族世代儒学，父亲阮宇是建安七子之一，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善解音律，曾经做过曹操的僚属。受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影响，阮籍从小就有奇才异志，显得与众不同。《晋书·本传》说，长大之后的阮籍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笑，善弹琴，当其得意，呼望形骸。作为名士的阮籍，自然是官场拉拢的对象了。大约在正始三年，也就是公元242年前后，久闻阮籍大名的太尉蒋济准备让阮籍做自己的下属。阮籍听到这个消息后，写下了一篇奏记，称自己是腹心疲病，足力不强，晚年谢绝。后来他虽然在乡亲和亲属的劝告下勉强就任了，但是没过多久还是选择了辞职。正始八年，阮籍又做了一回朝廷的尚书郎，但少时又已病免。后来阮籍又接到了大将军曹爽的征辟。晋书本传当中说，籍因以疾辞秉于田里，这个举动为阮籍以后为司马氏看中，埋下了伏笔。拒绝曹爽征辟的阮籍，每天是弹琴长啸，或者游行丘陵，终日不凡。在与嵇康结识之后，阮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便欣然开始了竹林之游。而在竹林七贤当中，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天才。阮咸字仲荣，此人为人放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和他的叔叔阮籍一样，阮咸同样摒弃世俗。晋书中记载了一个关于他的有趣的故事。据晋书《阮咸传》记载，阮咸的家住在道路的南边，其他姓阮的呢住在道路北边。北阮都很富有，南阮却很贫穷。有一年七月七那天，按照乡俗，住在路北的阮家家家都竖起了衣架，挂满了绫罗绸缎，是光彩夺目。而住在道南的阮咸也在自家的院子里竖起了几根长杆，把当时名为独鼻坤的粗布短裤找出来挂在了杆子上，晒在自家庭院中。有人感觉奇怪，而阮咸却振振有词地说，既然大家都在七月七这天晒衣服，我也不能免俗，就把这些衣服拿出来晒晒，又碍着谁了呢？从这件事情我们也能够看出，阮咸此人任达而不拘礼节。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算是一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各位好，欢迎继续领略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竹林七贤当中，年龄最大的要属山涛。参加竹林之游时已经43岁了。山涛字巨源，河南省武陟人。晋书本传说他性好老庄，每隐身自会。同阮籍一样，走进竹林之前，山涛也经历过官场，做过河南从事， 结识了嵇康和阮籍之后，山涛深感荣幸。他曾经对妻子韩氏赞叹道：“此生只有此二人做朋友。”之后，山涛的妻子对他说：“此二人的才智远远超过你，你只能以度量与他们交朋友。”山涛赶紧回答说：“他们也认为我以度量见胜。”然而，走进竹林中的山涛对老庄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仅仅是口头谈谈而已。《晋书·本传》记载，山涛为布衣时家中贫寒，妻子常有怨言。山涛说：“且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不知汝堪作公夫人否？”可见山涛对官早有盘算了。而且山涛还与司马氏有着亲戚关系，当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争夺政权时，他摸不准形势，不知道谁胜谁负，因此逃离了官场，走进了竹林。但是对于钟情于仕途的山涛来说，这仅只是权宜之计。竹林七贤当中，另外一位山涛的同乡，姓向名秀。向秀字子期，擅长诗赋，曾经住过庄子。据《晋书·向秀传》记载，庄周著内外数十篇，立世才士虽有观者，莫世论其同也。秀乃谓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而竹林七贤当中另外的这位以嗜酒著称于世的人物，非刘伶莫属。刘伶字伯伦，安徽人，其爱好老庄之学，为人是通达诙谐，胸襟开阔，不拘小节。《晋书·本传》说刘伶身高六尺，仅相当于现在人的1.45米，也就是说刘伶人长得矮小，其貌不扬，好饮酒。他平常沉默寡言，不轻易与人结交，对人情世事一点儿都不关心。但是自从遇到阮籍和嵇康后，刘伶觉得与他们情投意合，便欣然加入了竹林之游的行列。竹林七贤当中年龄最小的要算是王戎了。参加竹林之游时年方15岁，他的老家在山东临沂。王戎参加竹林之游要得益于阮籍，在阮籍做尚书郎时就知道他的朋友同样做尚书郎的王浑有一个被称为神童的儿子，这个孩子当然就是王戎了。阮籍要比王戎大20来岁，他们能在一起长谈，可见王戎有着高超的言谈本领。但是参加竹林之游不久，阮籍就发现王戎有世俗之气，便找机会对他进行挖苦和调侃。有一次，阮籍、嵇康、刘伶等人在竹林中畅快地饮酒，等了很久才发现王戎的身影。看到姗姗来迟的王戎，阮籍戏谑地说道：“俗物又来扫人的兴。”王戎也不示弱，微笑着甩过一句话：“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能扫你们的兴呢？”就这样，这些志趣、出身、经历并不相同的七位名士，面对当时险恶的政局、难测的宦海，一起走进了幽静的竹林。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49年的正月，一个发生在京城洛阳的事变将改变竹林七贤的命运。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名士并称竹林七贤，他们何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为何是世人精神理想的象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竹林七贤。 公元249年的冬天，竹林七贤聚会的云台山一片肃杀，天气寒冷异常。史书记载，这年春节过后不久，离百家岩200里远的洛阳打开了城门， 小皇帝曹芳要到城外的高平陵为他的父亲魏明帝曹睿扫墓。让曹爽意想不到的是，他刚刚出了洛阳，一直装病在家的司马懿立即跳下了床铺，实行了早已拟定好的计划。他趁着京城空虚的大好时机，迅速派兵占领了洛阳各个要地，关闭了城门，截断了洛水浮桥，堵住了曹爽的回城之路。最终的结局是，曹爽和他的重要成员被司马懿杀害，并且诛灭三族。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团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高平陵事变后，曹魏政权的权柄落到了司马氏家族的手中。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明白，他的统治毕竟离不开世人的支持，因此那些与曹爽没有太多关联的士人，特别是享有盛誉的名士，成为了司马懿积极笼络的人物。而在司马懿要笼络的名士中，就有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在司马懿看来，在云台山百家岩的竹林中与朋友们谈玄论道、抚琴吟诗的阮籍，不但是名人之后，还是著名的才子，其文采不亚于其父阮宇，有着很重的分量。而最让司马懿看重的是，阮籍曾经拒绝过曹爽的征召，这在他看来是没有倒向曹氏集团的表现，所以他自然要来拉拢阮籍。这一年40岁的阮籍不得不走出了竹林，担任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从此阮籍过上了朝饮的生活。公元251年8月，73岁的司马懿病故，由他的大儿子司马师接班辅政，阮籍继而又成为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此时的司马氏权势日益膨胀，篡夺曹魏天下的企图路人皆知。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掉了企图除掉他的皇帝曹芳，立14岁的曹髦为新的君主。小皇帝继任地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的封官进爵。据《晋书本传》记载，阮籍也被封为了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作为大将军府里的幕僚，阮籍目睹了司马氏的狠毒和阴险，他知道自己与虎狼为伴，必须时刻谨慎小心。《晋书·阮籍传》当中说，司马氏的亲信钟会曾经多次拜访过阮籍，询问他对时事的看法，目的是寻找机会罗织罪名。阮籍自然明白钟会的用意，他或发言玄远，对时事不加评论，或者大罪不行，终于免遭陷害。司马昭是司马师的弟弟，公元255年司马师病逝后，由他继任大将军，总揽朝政。就在这一年，担任散骑常侍的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要到外地去做官。他向司马昭说，我过去到过山东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想到那儿去做一太守。司马昭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阮籍骑着毛驴到东平上任去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阮籍由原来司马氏的属官转变为了皇帝的臣属，政治上与皇帝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也就明白了他去东平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跳出权力斗争的漩涡。谁知没过多久，阮籍又主动向司马昭提出做步兵校尉，其原因又何在呢？《晋书本传》记载的是，籍闻步兵除营人善酿，有祝酒300壶，乃求为步兵校尉。照此说来，阮籍出任这个职务的目的是看中了那里储藏的美酒。其实作为曹操故立的后人和有正义感的名士，阮籍对曹魏王室在司马氏父子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日趋衰败、一蹶不振的局面，从心底里产生了深深的惋惜和怜悯之情。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阮籍既要保持那份正直与良知，但又不能抒发心底里的爱与恨，因此他的内心异常的苦闷。

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太平歌词是一种从属于相声艺术的曲艺形式，大约形成于清代初叶，曲调是从莲花落演变而成的，流行于北京城区郊区，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艺人在露天演唱，它一直被作为相声的基本功之一，也是相声艺人招揽观众的主要手段之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接着咱们就来欣赏由马志明、黄宗明合作的相声《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演出的时候有三种演出的形式，第一种是边撒字边演唱，第二种是一个人独唱，第三种是两个人对口唱，大多是在户外撂地表演的场子上加演的时候演唱的小段。20世纪30年代末，相声演员常连安、张杰尧、侯宝林等也经常演唱《太平歌词》，其中侯宝林的演唱别具一格，特点是圆润嘹亮，韵味浓郁。而在相声《太平歌词》中，演员表演了一个人自吹自己会唱别人谁都不会的太平歌词，而结果呢，就是他胡编胡唱了一段，场面十分火爆。下边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马志明、黄宗明合书的相声《太平歌词》。 这个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 哪四门功课？ 说学逗唱。 没错， 今儿我呀， 嗯， 给各位唱一回。 不是，你唱一回， 唱一回怎么样？ 啊，你唱 啊， 你唱什么呀？你唱段京剧，来段评戏，要不也来个流行歌曲？你会唱什么？ 你说那个 啊， 说相声的往这一站，唱戏，唱歌。唱大鼓，那不叫唱， 不叫唱， 那叫学。 哦，这叫学。 说学逗唱，这归学。 是啊， 跟人学吗？ 嗯， 对不对？我们这唱指的不是这些个。 什么呀？ 太平歌词。 哦，太平歌词。 哎，这个太平歌词啊，乍一听很简单，一上句一下句、 嗯、是， 其实不好唱。 哦， 也好听。 嗯嗯， 听的是韵味。走的是鼻音。 是啊， 走鼻音。 哦， 老后音，我给你学一句， 来两句， 学一句啊， 咱听听 太平歌词啊。 嗯， 你听这韵味啊。 哦， 鼻音。 嗯， 那杭州啊，美景盖世无双啊。 嘿，还真有味儿、嗯、好， 这么个音儿、 哦、 这东西越是伤风感冒鼻不通气的时候唱出来好听。 是吗？ 你听这美景盖世无双、啊、 哎，还真是鼻音。 盖世无双、啊、 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你把它唱完了， 再唱几句行 啊？ 再唱几句， 再唱几句， 都唱完你学会了 啊？那行，你就唱几句吧。 啊、再唱几句啊？ 嗯， 那庄公啊，先有出趟城南啊， 下边 瞧见了，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谁干去？哪瞧嘞？ 那不是你唱。 瞧见了，瞧见了， 唱啊！ 有一个老太太，哎，怎么样？瞧见了一个老太太，哎，这你都没有？ 没有， 你没有？ 没有。 服吗？ 不服， 不服， 接着往下唱， 还往唱。 对了， 那庄公啊，先有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看， 嗯， 这你就没有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词儿多着呢， 那多着呢，唱啊。 太太， 嗯， 您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嗯， 打罢了新春66。 66，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哼啊，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哇， 找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看见一块石头台阶，他就坐在了上边。 嘿嘿嘿，还敢摆！ 老太太抬头这么一看， 嗯， 对面就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老头下了班正回家，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到家了， 进了屋， 嗯， 歇歇腿儿，喝点水儿，吃点药， 还吃点药， 哈哈笑， 饿了。 尿点儿尿， 还尿点尿啊！ 睡一觉， 哇， 睡着了，完了， 嘿嘿嘿，好，尿，哎， 再看， 好， 没有， 没有， 没有， 哎呀，还翻了，好，哎呀，还别说。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打听打听，您这段叫什么呢？ 叫什么呀？ 啊，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这一告诉你全学会了。 嗨，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你看这路人就刺就在这儿了。 怎么刺了？ 刺就在这儿了。 啊， 他不会，他当没这么一段，你这不矫情吗？ 这不是我矫情 啊， 啊，这么着。你再唱一遍， 再唱 啊， 再唱行啊， 啊！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个锅锅。 哎！别第二天呐，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甭接着，还打头来， 还打头来， 哎。 听完头了吗？ 哎，我还爱听啊，还别说， 嗯， 您这段我还真不会， 嗯， 不但我想听，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好，这么着，我代表各位啊，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啊！ 听完了，你净听过去了，那再唱没意思。 怎么样？唱不了了吗？ 谁说的？ 啊？ 谁说唱不了？ 唱得了，你唱啊！ 还唱这个？ 唱。 大头来啊！ 大头来！ 开大头唱。 庄公先游。 庄公先游。 来， 咱这儿来啊！ 对， 这是的。 咱听着。 那庄公啊，先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哎，不对不对，不不，行行，刚才不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这个呀， 啊， 我没有听两回的。 哎，我就知你瞎编嘛， 瞎编的， 嘿嘿， 编上来就不易。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相声《太平歌词》。太平歌词这种表演形式，自20世纪40年代后就少有人演唱了，而马志明还能演唱原汁原味的《太平歌词》。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阿庆的《太阳》。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风筝飞越了夕阳，线段落在海平面上，理想放下了行囊，独自一人远离忧伤，轻轻抚慰受伤的翅膀，你为我点亮烛光。爱是一碰就破碎的浪，却能生出改变的力量，你会永远存在我心上，陪伴失败的心情飞翔，只有你能带我去属于我的天堂。 Only you can be the Lord to me, clear the shadow like the star fromOnly you can touch me, 你为了我勇敢，是不能替代的太阳。风筝飞越了夕阳，线段落在海平面上，理想放下了行囊，独自一人远离忧伤，轻轻抚慰受伤的翅膀，